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莉莉沙龙，我是莉莉。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套小说，叫做《十二国记》。《十二国记》的作者呢，是日本小说家小野不由美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套书呢？其实《十二国记》大概是我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看的一套书。原先我应该是先接触到了动漫，然后我觉得它的世界观设定非常的有趣，我就去把整套书买回家了。那由于这几年就是小野不由美老师中间停更了一阵子，是直到就是去年他出版了新的集数，然后今年台译版出来了，我中间都忍着没有上网去查相关的资讯，然后就是要等到台译版出来的时候好好一次把它读完。那新书出了四本超厚的，在它出版的当天我就立刻去把手刀冲过去把四本书都买回家，然后在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就读完，非常的意犹未尽，然后心中也很澎湃，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对这套书的喜爱，所以才促成我会想要录 podcast 频道。那先来说说《十二国记》的迷人之处在哪里好了。它的世界观设定的非常的宏大，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东方版的哈利波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哈利波特是世界观设定的非常的详尽嘛，然后它建构出了一个魔法世界，好像真的一样。那《十二国记》感觉就像是东方的魔法世界，不管是政治、地理、人文风情，它都非常的详尽的描写，所以我觉得《十二国记》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在这里。它其实参考了非常大量的中国古代神话或者是文化掺杂在里面，尤其是依照《山海经》的内容打造出了奇特的妖魔世界。那在《十二国记》中呢，最大的神就是天帝。天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把整个世界分成为十二个国家。这十二个国家又被虚海包围，虚海呢就是虚无的海，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像地球是圆的，可以划船划到就是世界的各个角落。其实在虚海是划不出去的，你不知道虚海以外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那在世界的中心呢，是一个叫做黄海的地方。黄海是妖魔的世界，也是由西王母所统治。西王母应该就是天地之下第二个大的神了吧。那在黄海之上有一个叫做蓬山的地方，蓬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蓬山上会长出麒麟。什么是长出麒麟呢？这个非常有趣，因为在十二国记之中，他们的孩子的诞生并不是从母体之中孕育出来的，他们的哺乳类动物是不会生出小孩的，而是在天地赐予的礼木上，礼就是礼长的礼，礼木会结果，所以凡是动物或是人类都是长在礼木上的果实，然后被摘下来之后就会变成小孩或者是小动物，所以他们的繁衍是靠礼木。那蓬山之上的礼木会长出麒麟，麒麟是什么呢？麒麟是天地赐予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麒麟跟一个王。麒麟是非常慈悲的生物，它们代表的就是人道。那上天呢，就是希望君王可以遵从人道来治理国家，那个人是仁爱的人。可是呢，君王也不能一昧的听从麒麟的话，就是以人道治国，因为有时候适当的刑罚以及严厉是必要的。被麒麟选作王的人呢，在他们立下誓约的那一瞬间，就会从人类脱胎换骨变成了神，就会拥有无尽的寿命。因为他的设定就是说，一个好的帝王，他如果会因为生老病死而离开，导致国家变得荒废的话，那不如一开始就让王变成神，神就不会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他就可以永远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不会衰退。但是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这些王他们只是肉体成为了神，但他们的心还是人， 还是保有人性，而不是变成神性。所以这些王他们会遇到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突然某一天就是突然起笑，走上歪路，然后就会失道，失去的失，道理的道，就是失去了正道的路。失道的帝王会发生什么事呢？例如说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残暴，或是用严刑峻法来管理国家，导致人民无法承受，整个国家走向颓废的道路上。那这时候麒麟，代表天意的麒麟就会生病，就是失道病。那就是生病的麒麟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被治愈的，除非他的王就是走回正道。但是很少会发生就是失道的王还可以走回正道的例子，因为通常就是一路起笑下去。对，然后麒麟就会病死，病死之后王不出一两年也会跟着去世，因为就是王跟麒麟的性命基本上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麒麟去世的话，王也没有多久好活了。在十二国际的世界观中呢，这是有妖魔存在的世界。那妖魔通常都是躲在地底下，或是在人类不知道的地方，就是栖息着。有王坐镇在国家之中呢，王可以趋吉避凶，就是为国家带来好运，然后可以让邪魔歪道就是统统滚蛋，所以那些妖魔都不会出现。但是一旦当王开始失道，或是王死掉，国家的政权不稳的时候呢，妖魔就会出来作乱，然后气候也会变得不好，就例如说会发生旱灾啊、海啸啊、台风种种天然灾害，然后妖魔又会到处吃人抓人，所以百姓就是民不聊生，会非常的辛苦，直到麒麟选出下一个王为止，这个国家可能都会在一个非常不稳的状态下。简单讲完十二国际的世界设定之后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第一集小说。第一集呢，讲的就是月之影，影之海。它的故事设定呢，就是女主角中岛洋子，她其实是一个日本的16、17岁的高校女生。那有一天她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金发穿着怪异的男人突然跑到他旁边，然后对他下跪，跟他说：我要跟你缔结契约，请你说同意，不然你立刻就会发生危险。然后这时候学校里面又冒出奇奇怪怪的妖魔在攻击他，中岛洋子就莫名其妙跟这个男人就是缔下契约，被他带到了异世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洋子他其实是十二国里面的人，但他是在还是果实，也就是胎果的时候，就是他还是长在树上的小宝宝，都还没有变成人的时候，他就被一个叫做石的东西吹到了日本，变成日本妇女腹中的胎儿。什么是石呢？石就是月石的石，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像是黑洞一样的东西，它算是一个连接这个世界及异世界的一个通道。那它出现的时候呢，是毫无预警的，然后它会带来非常大的海啸以及灾难。但是呢，有一种生物也可以打开石，就是麒麟。但是麒麟它如果只有自己通过石来去这个世界与异世界的话，其实并不会造成非常大的海啸。但是一旦麒麟要夹带其他的东西通过石的话，就会引起非常大的海啸。其实在十二国的设定之中啊，那个异世界的人并不会称日本为日本哦，他们会称日本为蓬莱或是倭，就是倭寇的倭。然后呢，除了麒麟可以自由的带着王通过石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人，这些普通人他们呢，可能会因为意外而被卷入石之中，但是他们毫发无伤的活下来了，而且他们成功的因为石的通道来到了异世界。这些从蓬莱来的人呢，就会被异世界的人称之为海客，就是海上来的客人嘛。这并不是每一个十二国的国家都会欢迎这些海客哦，因为这些海客伴随而来的是非常大的海啸灾难，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啊，或者是作物泡汤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有一些国家甚至会制定法律，就是只要发现骇客的话，就要把他们杀死。那十二国的人呢，他们称日本为蓬莱，或者是倭寇的倭，洋子就是漂流到蓬莱的胎国。他原本该降生的国家叫做庆国，庆祝的庆。庆国的麒麟叫做锦旗，庆是国号，锦是封号。锦旗呢，他原先服侍的王叫做叔爵，叔爵因为失道而退位，所以锦旗他必须要赶快找出下一任的王来继位，否则国家会继续的颓废下去。但他找遍了全国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选，直到他来到了日本，找到了洋子，与他定下了契约，终于找到了他们国家的下一任的国王。但是呢，庆国国内正处于动乱，就是有伪王兴起。伪王就是假的国王，他试图要篡位，他勾结了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巧国的国王。巧国的国王他并不希望让庆国富裕起来，因为他害怕庆国的成就会超越他自己，所以他就是派出了使令去追杀锦旗，不让他找到新的国王，甚至要在锦旗找到新的国王之后把新的国王杀掉。由于这些前因，锦旗跟洋子虽然相遇了，也回到了十二国，可是呢却遭到了妖魔的埋伏，然后两人就失散了。所以在锦旗都来不及告诉洋子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则以及所有的来历之前，洋子就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导师，所以他一个人踏上了这个未知世界的旅程，遭遇到很多的危险啊，以及背叛。十二国际除了奇特的世界观，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每一集他想要讲述的中心思想跟主旨都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觉得作者小野不由美非常的爱说教，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让大家理解我说他的主旨每一集都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个说教其实是我可以认可我可以接受的啦，所以对我来说并不会影响到太多的观书感觉。那为什么会说是说教呢？他可能对于人生的体悟在每一本书当中都会有一点带到。例如说月之影之海的女主角洋子，她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普通没有任何特色的高校女生，既不勇敢也个性也不开朗。她呢从小就是红头发，天生的发色让她有一点自卑，毕竟她虽然不知道，但她其实并不是日本人嘛，她是漂流到那边的泰国，所以她的外形上本来就会有点不同。但是日本这个民族呢，就是好像会希望大家都不要太显眼，不要太出色才是安全的，所以他自己一直是没有自信的。然后呢，他跟他的父母的关系也没有非常的亲近，这个女生她其实并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然后在学校呢，她虽然是班长，可是功课也没有特别好，然后他也不是属于那种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因为他其实遇到霸凌事件的话，他也不会去解救那些被霸凌的人，他只是在旁边默不作声的观看。一开始到了十二国世界之后，他是非常恐惧，而且一直只想回家。就算他知道他自己有可能是庆国的王之后，他还是想回家，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重担。那至于他是怎么改变，他是怎么想要接下这个属于他的责任，这就是这本书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他一直在跟他自己心中的声音跟他的欲望在做抗衡。在洋子还没有跟锦旗失散之前呢，锦旗给了一把他自保的水鱼刀，是庆国的重宝。水鱼刀呢，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名剑，它的刀身是用水做的，但是那个水的波光会反映人心中的欲望。 它的刀鞘是由猿猴做成的刀鞘，那个猿猴呢会实体化，然后说出一些话去影响用刀者的心性，所以那个持刀者本身如果不够坚强的话，他会遭受到水鱼刀本身的反噬。那书中一开始就是漂流在异世界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杨子呢，想当然而他的心性就非常的不坚强，然后呢他本身在虽然要使用这把刀去砍杀妖魔保命，但他自己的精神状况一直受到了就是猿猴的化身的影响，会一直就是反映他心中最黑暗的一面。但是呢杨子在路途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背叛以及一些坏人，例如说曾经差点被卖去妓院啊，或者是有人想要抢夺他身上的财物或是他的刀啊，然后遭遇到就是一连串的追杀，所以他就是不可能是很快乐的状态嘛。然后他还从单纯的就是那种女高中生的心态变成就是我宁可我自己负人，我也不要让别人负我的这种就是很暗黑的心态。直到呢他遇到了一个真心就是帮助他的人，这个人呢其实不是人，是一个半兽。半兽也是十二国际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设定，就是这个人呢他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野兽的形态，但他会讲话，而且他也可以化身成人，只是他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会有人类以及野兽两种形态就对了。那这个半兽呢叫做乐俊，他的外形是一只像小朋友一样高的老鼠，他是他们社区里面的秀才吧，可以这样说。虽然他没有办法考取功名，因为他所在的国家巧国呢的国君就非常的讨厌半兽以及骇客，所以当杨子就是因为石漂流到了巧国之后，他就一路被追杀，然后一路被通缉，因为他是骇客，他带来了海啸。乐俊也是这个国家里面不受欢迎的一个族群，你可以想象就是种族歧视啦，就是半兽不可以去上学，不可以分到田地，不可以去考官位。但乐俊他其实非常的聪明，他又爱读书，然后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个性很好，他其实是那一代里面最聪明的学生，可是他连上学都要偷偷的，他都不可以去考任何的官职，他也不可以去读大学，什么都不行。所以当他遇到了就是被追杀的杨子的时候，他其实觉得很可怜，他心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是骇客就必须要被追杀，所以他带着杨子决定要启程到邻国。燕国呢是一个有治世500年的大国。何谓治世500年？意思就是说燕国的国君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长达了500年，就是千古明君。这个国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非常强大的君王统治，所以已经盛世昌隆了整整500年。乐俊知道燕国呢非常的善待海客以及半兽，所以他带着杨子决定要前往燕国，帮助杨子找到回家的方法。那杨子一开始是非常不相信乐俊的，可是在这一路上呢，他看到乐俊对他不离不弃，然后是真心的对他好，所以他心中的那个阴暗面也因为遇到了真正的好人，所以他就是抛下了他心中的那一些疑惑啊，还有就是阴暗的一部分。那说到燕国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也是之后会一直出现的，就是固定班底，就是燕王以及燕齐。燕是国号，燕就是封号嘛。燕王跟燕齐两个也都是胎国，也都是曾经漂流到蓬莱的胎国。当然他们那时候是可能是500年前啦，就是跟杨子其实隔了500年的时间上的距离。 阎王他曾经是一个小岛的岛主，然后他的小岛跟他的岛民遭遇到其他的领主的侵略，所以整个就亡国了。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炎启，炎启跟他说，你想要一个国家吗？我给你一个国家，但你也可以把它治理好吗？所以在这样子的问号之下，失去了祖国的阎王决定就是重新开始，来到异世界，把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就是一步一步的治理好。没想到一统治就统治了500年，就变成了就是非常厉害的大国。那他看到了就是养子，他也知道隔壁的庆国正在动乱之中，所以他跟延启两个人决定要帮助养子，帮助他打败伪王政权，然后找回就是跟他失散的景琦。这就是月之影影之海第一集所讲述的故事。十二国记很打动我的一部分呢，除了他的很神奇的那些世界设定之外，我觉得像是在描述养子的心境的时候，默默的会有一点觉得好像跟自己现实中会遇到的一些困境会有一些小小的心有戚戚焉啦。人嘛，总是会有不自信怀疑自己的时候。看到像书中的养子，他因为一直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啊，有一些业障缠绕着他的时候，他也是会偏执的变成阴暗的那一面。可是有时候别人一个善意的举动，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一些心情上或者是心灵上受到影响的人，就是找到一个见到阳光的机会吧。这本小说在以前看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啦，我可能以前小时候看会觉得哦，就是很有趣的故事设定啊。可是当我出社会之后，我觉得再回头来看的话，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突然开始讲心事，没有啦，我其实在想我应该要挑出几个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故事，不要每一个都讲这么多，不然我这个应该是录不完。好，那另外一个呢，我非常喜欢的一集呢，叫做《图南之翼》。《图南之翼》的整个故事节奏就跟刚才讲的《月之影影之海》非常的不一样哦，而且主角也是换人。《图南之翼》呢的主角叫做朱金，珠子的珠，金银的金，她是一个才11、12岁的小女生。朱金是一个千金小姐，她出生的国家叫做恭国，恭敬的恭。然后她家到底多有钱呢？她家就是恭国最有钱的商人，她老爸是恭国的首富，所以可想而知他们家是有多么的富可敌国。然而呢，从朱金出生开始，恭国就处于在没有国王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恭国其实是非常动乱的，就连朱金生活的首都也开始会出现妖魔了。朱金其实想要好好过他的千金小姐生活，但是他发现他就算想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想要去上学，但学校老师被妖魔抓走了，同学也被妖魔吃掉了，然后呢，动不动走在路上呢就会有危险，他爸找了一堆保镖来保护他，甚至必须要在家里的窗户上面装铁窗啊，然后放各种就是防范妖魔的东西。朱金到处问身边的大人有没有人想要去深山。深山是什么呢？就是当麒麟没有办法选出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也想说，哦，我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是下一任的王？他们就会集结到蓬山去。蓬山前面有讲到嘛，就是麒麟生活的地方，就是他还没有选出他的王之前的年纪还小的，或者是还没有王的麒麟都会住在蓬山。那他的百姓就会集结成队来到蓬山去寻找麒麟，让麒麟在深山的这个过程之中找到适任的下一任的王。但深山不要想的好像很简单哦，因为蓬山在黄海的中心， 黄海是什么？黄海是所有妖魔生存的地方，就是非常的危险，而且黄海就等于黄海的范围就等于像一个国家一样大，黄海就是一个不属于人类的国度，所以可想而知，深山者就算是几千人、几百人集结成队去深山，这中间的折损率可能会超过一半，有一半的人都会落入妖魔的口中，或者是在这路途之中因为艰困的环境而就是死亡。所以深山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导致其实一般的老百姓，除非是一些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将军啊，或者是极度有钱的人啊，一般人其实是不太会愿意去做深山这样子的事情。那朱金他其实呢就问了他身边的很多的大人，就是大人都一直在说这国家到底哪里不好，怎样不好，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大人都不去做深山呢？所以朱金他小小年纪他就决定离家出走，偷走家里的一只会飞的骑手，然后自己一个人决定要飞去黄海去深山。因为他觉得，我虽然想要好好过我千金小姐的日子，但是就是这个世道乱成这样，我看到别人过得苦过得辛苦，我自己都会过意不去，所以我决定我自己去深山，至少我试过了，如果我可以当王我就当王，好好的来改变这个世界，如果我不能当王那也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大方的告诉别人说我试过啦，我也去参加过这个非常危险的深山啦，但我尽到了国民的义务，我尽了义务好不好，所以我就算不是当王的材料，但我也可以安心的回来当我的千金小姐，享用我的美味的食物跟漂亮的衣服，而不会有心理的负担。这个设定很像是作者在有点在抒发，他觉得太多人都不把这些公共议题当一回事，然后大家只会抱怨，而没有人想要真的进一步去进行改革，或是去尽自己国民的义务。他把这个社会现象就是写到了这本小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回到朱金这角色的人物设定，其实就是傲娇啦，她就是一个年纪尚小的千金小姐，然后她非常的有自信，她跟杨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杨子是极度的没有自信懦弱，朱金呢她是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可爱，没有不能办到的事情。朱金在深山的道路上遇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位呢是朱黄氏的完秋，朱黄其实就是化外之民，他们是没有国籍跟身份的人类，他们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管理，他们拥有一些特别的能力，例如说他们知道怎么与妖魔共处，他们知道怎么在黄海里面生存下来。那这个完秋一开始是拿了朱金的钱被他聘请来保护他的人，然后他一直心里就是默默觉得这个小女生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只是很天真的想要来这边深山，根本不知道危险，然后一直常常会看随他，觉得这个小女生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啦。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呢叫做厉广，厉广呢这个角色呢一开始出来就是很帅，然后武功又很高强，但是他非常的神秘，因为他一直跟朱金说我非常看好你可以成为王哦，因为你遇到了我。为什么厉广会这样说？其实厉广的身份超级厉害，刚刚我们前面有讲阎王的治理的燕国有500年的治世嘛，厉广呢他其实是纣国的王子，他的父亲是宗王。纣国是什么国家呢？治世600年，比阎王的治世500年还要久的大国家。12国际所有国家之中，目前是治世最久的。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就是犬狼真君。犬狼真君的名字叫做庚夜。他是一个守护黄海的神仙，妖魔看到他都要绕道走的那一种。他也遇到了朱金，可想而知朱金的 那个运势有多么的强大，因为他遇到了最强盛国家的王子李广，还遇到了就是最有生存能力的晚秋，以及可以让他平安登上山的守护神庚夜。庚夜呢，它其实第一次出现并不是在《图南之一》这本书哦，它的主场景应该是在另外一本《东之海神，西之沧海》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然后从小被妖魔养大，他就带着那一只养大他的妖魔到处流浪。那只妖魔呢，他给他取名叫做大家伙。由于他带着妖魔的关系，所以没有村庄会接受庚夜的，但他又不愿意离开，就是像他家人一样的大家伙，所以他宁愿选择流浪的生活。在他小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燕国的延齐六太。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六太呢，他本身也是一个胎国，那他在日本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被父母抛弃的，因为家人吃不饱饭，所以只好把小孩子丢到森林里面丢掉。六太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背景，跟庚夜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们两个在那一晚成为了好友。然后延齐就问他说，如果他想要到人类世界的话，他可以帮他，可是庚夜当时并不想要离开大家伙，所以他决定继续流浪。但是延齐就跟他说，那我帮你取一个名字吧，你以后就叫做庚夜。庚夜非常的开心，所以他把大家伙改名取名叫做六太，以纪念他跟六太在这一晚的这个友情。那在后来长大之后呢，庚夜又在与六太相遇，不过他们却变成了敌人，因为庚夜跟随了一个想要当王的男人，他想要推翻阎王的统治，所以呢，他与延齐还有阎王在东之海神，西之沧海里面其实是敌对的状态。不过后来当然革命失败嘛，因为阎王后来有了500年的治世，所以呢，在他革命失败之后呢，阎王许诺庚夜说，我希望你也可以认可我统治的国家，所以我会将这个国家打造成人类与妖魔可以和平共处的世界。当以后出现跟你一样的孩子的时候，他就算跟着妖魔，他走在路上也不会被人就是投以异样的眼光，所有的人跟妖魔都可以和平的共处，并不会有人害怕妖魔养大的孩子或是妖魔这件事情。那500年过去了，燕国的确成为了一方大国，但是可能还要继续努力才可以达成当初的那个承诺。但是呢，庚夜并没有闲着哦，他可能在这段时间之内来到了黄海。虽然书中没有交代他是如何成为一个仙，可是他的确就是已经晋封为神仙了，拥有无尽的寿命以及拥有神奇的法力，他可以行走在黄海，然后不被妖魔伤害，还可以保护来这里的人类。当我在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庚夜真的是非常的惊喜，而且庚夜就是与朱静的相遇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也是觉得这小女生怎么会这么有自信跑来这里，说就一开口就说自己会成为新的王。我觉得可以透过朱静跟犬狼真君的对话看到这本小说的一些重点吧，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书里面，犬狼真君问朱金说，王位可不是小孩的玩具，王位不是用来做的，它代表的是一种责任。如果你真的了解王所要承受的重责大任，你就不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那个资格当王了。朱金也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孩子，哪里可以背负国家的复杂的政治还有命运，但他回答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义务，我是公国的一份子，所以就有这个义务。要是我是总宰，总宰就是一个大官啦，对，宰相的意思。要是我是总宰，根本就会制定法令，打着麒麟旗，带着全国的人民一起升山去。王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但是就在王位候选人嫌黄海太远，害怕的不敢上路的时候，正有人不断的死去。只要全国动员百姓到蓬山， 里面一定找得到一位王位候选人。问题是大家都不付诸行动，总是一脸事不关己，只想安全地躲在有铁窗围起来的地方，带着鸵鸟心态感叹人世间的种种。你们不觉得这样的行为很愚蠢吗？每次我问人家要不要去深山，总是被笑。他们说我是小孩子，根本不懂君王日理万机多么的辛苦，而黄海又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才能讲得如此轻松。再不然就是嘲笑我年纪小，又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根本不明白世间疾苦。他们总是讲得一副自己很懂的样子。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真要我说，我反而觉得那些一脸事不关己的人才不懂得人间疾苦。如果他们真的了解死亡，了解百姓的困苦，就不会抱着这种态度了，你说对不对？那犬神真君又问他说，如果你当上了王，你会怎么做？朱金却回答道说，这种事等真的发生之后再来想也来得及啊。万一真的让我当上了王，不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再也找不到比我更优秀的人了吗？所以就算我不接受，也由不得我吧。这时天仙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他问，如果你当上王的话，就能享尽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很多官员会争先恐后的跪在你面前膜拜你。朱金回答，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小到大都过惯了这种奢侈的生活，我住的是豪宅，长得又聪明可爱，大家都把我捧在手掌心上呵护着我。既然如此，为何你甘愿放弃这样的生活？朱金回答，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过得好吧，我会良心不安的。等到国泰民安，人人都有丝绸的衣服穿，餐餐都能吃得好吃得饱，这样我才能安心的吃好穿好，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无忧无虑，尽情地享受我的富豪千金生活。天仙微笑地看着他。这一刻我觉得朱金当上王应该已经是都不需要等麒麟出来说了吧，他应该已经有一个可以成为王的特质已经迸发出来了。所以在这趟的旅程的最后呢，朱金终于看到麒麟了，而且是麒麟带着一堆仙女出来，来到黄海来迎接他。朱金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跪在他面前的那个男人，就是贡齐。他问他说，你是来接我的吗？男子笑着对他说是，然后还跟他说，从蓬山上就能看得到王气。朱金回想他这一路以来的辛苦，还有遇到的一些挫折，他忍不住挥舞着手大叫，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突如其来的高分贝吓到卷缩身体。他大吼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来接我，你这个大笨蛋。然后麒麟看着这个异常生气的少女，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他满心欢喜的当场向朱金叩首。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超有趣，就是一个很公主病的小女生，她真的克服了苦难，然后最后迎接她应该得到的属于她的王位。这本书真的非常的好看，我真的建议如果对十二国际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这本书。十二国际有很多的内容是参考《山海经》，所以呢就是里面的妖魔也是跟《山海经》有一些关系的。例如说《山海经》里面常常会写到说什么什么妖魔，它的其声如鹰，鹰是哪一个鹰？婴儿的鹰。就是说妖魔的哭声很像婴儿的声音。所以呢，朱金其实在深山的过程之中遇到了一些妖魔哭，他真的也是描写说他先是听到了婴儿的哭啼之声，然后感受到了一些不祥的预感，然后就开始躲起来或是快跑逃走这样。例如说朱金就曾经遇到一只叫做朱燕的妖魔，朱就是红色的朱，朱雀的朱，燕呢就是讨厌的燕。 其实这个妖魔就是在《山海经》里面有出现过的。《山海经》里面有写到说，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似竹，名曰朱燕，见则大兵。翻成白话文的话，就是说有一种野兽，它的名字像猿猴，然后是白色的头，有四只脚，然后它的名字叫做朱燕。见则大兵的意思就是它只要出现就会发生大战战争。那朱金遇到这只朱燕呢，就是追杀它很久，然后想要把它吃到肚子里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妖魔。我觉得十二国际将《山海经》融入的非常的成功，就是完全打造了一个非常东方美学的奇幻世界观。关于十二国际的故事呢，我觉得好像一集讲不完呢。下一集我应该会继续再介绍十二国际其他的国家发生的比较有趣的故事。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太奇，我还没有提到他。关于太奇以及其他十二国际的故事呢，我会在下一集再来做分享。如果还有一些想知道的，或是想给我的建议，再麻烦大家留言跟我说。今天的故事可能有点长啦，漏灯，但是请大家见谅，因为我觉得十二国际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深度，而且非常就是宏大世界观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可能用说的实在是很难说完，非常推荐大家亲自去阅读。然后我也非常的喜欢十二国际的动画，十二国际的小说里面配有山田章博老师的插图，非常的精美。然后十二国际的动画呢，也是参考那些插图啊，还有这些角色形象画出来的。虽然已经年代久远了，但是其实是找得到的。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因为真的是一个就是既有历史，然后又有人文风情以及奇幻的一个小说，一个动画，真的很推荐。那我就不要再多说废话了，大家请期待下一集，我再分享更多关于十二国际的故事咯。那就先这样咯，拜拜。